出资后，每年租金收入1.85亿元。至于每年预算营运成本为1.46亿元，即系预计每年赤字大约系4.1亿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南韩总统文在寅趁喺中国四川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安倍晋三表示，希望改善重要嘅日韩关系。另外，关于北韩问题等关系到安全保障嘅问题，日韩、美日韩合作极其重要。另外，两国外长都举行会谈，关于日本喺二战期间征用劳工等嘅问题。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要求韩方纠正违反国际法的做法，南韩外长康京和强烈反驳，双方未能够达成共识，两人同意继续保持外交部门之间的沟通。有关日本加强对南韩出口管制措施，康京和再度要求日方早日撤回管制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晚上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1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1元；阿里巴巴210.4，升2元；小米集团10.56，升3.2；盈富基金28元，跌1毫；友邦保险79.4，升2毫；中国平安91.3，升2毫；美团点评102.3，升1.3；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4，跌5毫；港交所253.4，跌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072，瑞士法郎7.927，澳元5.391，加元5.919，新西兰元5.173，欧元8.631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4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79美元，卖出1,49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仍然系挤塞啊，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观景台对开快线交通意外咧，清咗场啦，大车龙咧仍然系好长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啦，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花园道，咁又近住花园街咧，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一大车龙有待消散。就系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啦，花园街中快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啦，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同样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特别提提大家啦，九龙公园径由于有道路状况啊，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九龙公园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啊，揸车朋友留意啦。九龙公园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

嗱，讲开的士咧，唔知大家对于的士嘅服务咧有啲咩嘅意见咧？其实近年社会都有好多嘅讨论啊，就讲到话的士嘅服务咧有唔同嘅问题啦，包括话都有啲嘅的士咧可能系有拒载啊，个司机系对乘客嘅态度欠佳啊，甚至滥收车资等等嘅问题咧，都系有社会上面嘅讨论噶。咁至于另一方面咧，其实而家社会上面都出现咗一啲嘅网上预约车啦，咁但系咧呢啲嘅网上预约车咧就有一啲嘅法律上面的争议，究竟的士服务可以怎样改善呢？大家又对于的士服务有什么意见呢？其实政府呢早年都有就着的士服务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并且在2017年前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一个研究，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呢成立一个新的一个牌照制度，就是叫做专营的士。那个亦都是需要立法的。而政府就建议呢就在未来的五年做一个的试验期，就批出呢三个的的士的专营权，总共就提供600架的专营的士。那有了新的一些的发牌制度、专营权的制度，那政府就可以从中呢去到规管呢当中的服务质素了。那包括些什么呢？那包括是譬如说亦都是对于车厢的服务，譬如说车辆的种类啦、车厢的设施啦，有一些的要求的。譬如说亦都是要求呢这些的专营的士是需要可以网上预约啦，可以有一半呢可以提供轮椅上落啦，亦都咧可能系，譬如话会唔会有一啲嘅全球定位系统啊、插电设施啊、WiFi 啊，甚至系电子支付等等嘅方式咧，去到提高呢啲嘅的士嘅服务噶。咁而家咧就系政府系草拟咗一条条例草案咧，就提交咗俾立法会咧，就系话要系做一个嘅专营的士。咁并且咧就系为呢啲嘅专营的士起标价咧，定咗咧系36蚊起标嘅。咁但係咧，呢啲嘅建議咧就受到咧的士業界現時嘅的士業界咧就係強烈嘅反對。佢哋認為咧呢個係一個唔公平嘅一個競爭平台，又話咧其實咧呢啲嘅專營的士就算出現啦，都唔代表可以咧提升到呢個的士服務整體嘅水平。又覺得咧而家嘅的士咧已經可以有空間去到提高服務，兼且咧如果再有專營的士出現咧，可能會造成咧業界嘅人手短缺。有啲嘅業界人士咧，更加係提出咗司法覆核添。嗱，而家呢個條例草案咧，已經喺立法會咧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咧，喺度審議噶啦。咁誒，即將亦都會同一啲嘅團體代表去到會面啦。嗱，業界咧就覺得呢個嘅條款太辣啦，嚇太多嘅競爭啦。咁但係咧，就呢啲嘅法定組織啊，競爭事務委員會咧就覺得咧今次嘅條例咧唔夠辣，因為咧競爭事務委員會咧就向立法會咧就提交咗佢哋嘅意見啦，咁舉出咗一啲嘅問題噶，咁包括咧就覺得而家呢個嘅條例咧，咁就講到話起標價咧係36蚊。咁就認為太高啦。咁呢個太高呢其實就不利於呢個嘅競爭㗎。佢哋認為呢其實要的士質素呢係提高的話呢，促進市場競爭呢先至係最好嘅方法。咁但如果36蚊嘅話呢，就會限制咗就係呢個市場嘅競爭，好似刻意呢整貴啲，令到專營的士呢係貴過現有嘅的士一橛呢，去到限制市場嘅運作。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政府就建議咧，係推出呢個600部嘅專營的士啦。競委會咧亦都認為咧個數量太少啦，難以咧造成競爭，對咧現時嘅啲持牌的士嘅服務質素咧帶嚟啲咩嘅影響？咁所以咧亦都係要求咧去提早呢個檢討嘅年期，唔好五年試用期咁耐啦，兩年咧就好檢討呢個專營的士嘅數量啦。好啦，讲咗咁多啦，唔知大家对于呢个专营的士嘅建议有啲咩嘅睇法呢？作为乘客嘅你，你会唔会咧考虑将来真系有专营的士嘅时候咧，考虑帮衬呢啲嘅专营的士咧？你对于呢个的士嘅价钱又负担到几多咧？可能咧听紧节目嘅都好多的士业界嘅朋友，大家咧就对于点样睇呢个专营的士嘅方案咧，你又接受到几大程度嘅竞争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Hi.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咁啊，今日萧叔就讲少少同圣诞节有关嘅英文。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咧，我谂大家都识噶啦。其实咧，呢个系一个比较美式嘅用法嚟嘅。 如果在英式英文呢，通常呢很多时候会啲人会见到呢是 Father Christmas， Father Christmas， F-A-T-H-E-R Christmas 当然是 C-H-R-I-S-T-M-A-S 啦。咁所以大家譬如睇故事书见到 Father Christmas 呢就唔好奇怪，通常呢係来自英国嘅。OK， Santa Claus 比较係多啲係用于美国多啲，不过当然英国都会见到有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1872311，大家点样睇呢个专营的士嘅建议呢？对于竞委会嘅意见有咩睇法呢？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啦，嚟自自由党嘅易志明。易志明你好。 系你好啊，卢宇光。首先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嗱，竞委会就发表咗佢哋对于专营的士嘅意见啦，认为起标价太贵，600架嘅第一批嘅专营的士太少，你点睇啊？ 嗱，我首先咧，同意呢个竞委会嘅讲法，提出呢个600架专营的士咧，并唔能够提升整体的士服务水平啊，呢个我系同意嘅。嗱，咁而事實上呢，即係自從香港開始討論的士服務呢，過去幾年呢的士嗰個服務水平呢其實一路都有所提升嘅，因為佢哋一路都有做啲嘅市民調查啦，意見調查。咁由初初開始大概 60% 到，咁而家升到去70%+嘅市民呢係滿意或者非常滿意現有嘅服務。咁嗱，而家講緊嘅呢，競委會嘅出發點呢，佢由競爭嘅角度去睇，佢話如果能夠引入更多競爭呢，就必然可以因為市場力量呢就可以提升嗰個服務水平。咁呢個係一個放諸四海都準嘅一個道理嚟嘅。好啦，咁但係係咪要提升服務，係咪一定需要去增加個車嘅數量呢？咁我首先睇個數字啊。我哋香港呢1997年嘅時間呢，每日呢平均有130萬人次坐的士嘅。到今時今日呢跌到來唔夠90萬。所以係咪唔夠車呢？我就覺得唔係嘅。但是呢，市民对的士服务水平要求提升了，这个又是事实。咁所以你话有够唔够竞争呢？我们首先由个大环境去看啊。香港呢，大家知道啦，地少人多是一个好小的地方，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公交系统，有港铁，有巴士，有小巴，还有非法的白牌车，跟的士是竞争的。咁所以呢，这个是大环境，竞争基本上已经存在。好啦，咁而家讨论的就话，在小环境，在就是的士行业里面，可唔可以引入更多競爭呢？咁我又想話俾大家聽，其實而家市場已經有不同嘅車隊嘅形式呢，佢哋用一個預約方式呢，有不同嘅收費呢，已經提供緊不同嘅服務。咁所以呢，其實呢，呢個已經個別自己存在咗呢，喺細環境裏面呢，競爭已經存在嘅。咁呢，而家其實業界呢一路都講，因為我同意競委會講嘅講法嘅，而家個規管過於嚴格，過於規管。第一，車種你冇得揀，收費你冇得揀，一定全部都係咁樣㗎喇。咁所以呢，我哋其實業界都講，喂，係咪可以仿效第啲國家咁樣，有唔同嘅車種，有啲大啲，有啲細啲，有七人車，有咁你有唔同嘅收費，咁你咪可以滿足市民嗰個嘅不同嘅需求。好啦，咁你話喺個而家喺現有環境有冇辦法再提升呢？咁其實的士業界呢，最近都向政府提出咗呢一個叫優質的士嗰個車隊認證嘅計劃。咁呢個嚟做咩嘅呢？咁就係話佢哋一班有心人，佢哋呢就想提升個服務。咁我滿足，我哋定一啲條件出嚟，我哋滿足到佢嘅，咁政府係或者透過第三方嘅機構呢俾一個認證佢。咁如果認證出咗嚟呢，個的士都能夠有個適應嘅，俾市民清楚知道，喔，呢啲優質的士佢唔會拒載，佢唔會攬收車資，唔會兜路嘅。咁呢個都係提升服務水平的一種方法㗎嘛。咁或者有一啲地方，政府嘅大廈或者 building 裏面呢，有的士站嘅地方可以開設一啲新嘅叫優質的士車隊嘅候車主。咁呢啲呢，你咪令到嗰啲的士從業員呢係更加有興趣加入一啲嘅車隊嘅形式，因為佢哋呢知道呢佢哋能夠提供好服務，客路自然會廣闊，係咪？咁所以呢，而你睇返呢，其實再嚟一個講法呢，你睇到競委會嘅講法呢，佢就要開放嘅市場呢，其實喺外國好多做法係點樣呢？彈性收費。但係呢個呢就係香港政府未必願意去做啊。咁但係呢個如果你容許有彈性收費，咁自然嗰個 那個的士服務一定會有提升的、啊、不過呢就這個未必是政府所想見的方向、 嗯、 所以呢就、啊、其實我們一向呢都跟政府說你出個專營的士，剛才你都說了一大堆呢，他在個專營的士的條款裏面呢要要求有的那些裝置和服務，我們一直都說其實並無新意，根本就抄緊的士業界裏面現有的車隊所提供緊嘅服務。咁、 嗯、 你又何必要整多600架有一個高啲嘅收費呢？咁咁呢個就好好、嗯、莫名其妙嘅嘢嚟㗎。 或者我都跟進一下啦，易志明，因為呢其實政府嘅文件都有講到嘅，雖則你頭先都講到話現時已經有一定嘅競爭啦，又或者已經有啲嘅優質的士嘅一啲計劃去到提升質素啦。咁但政府都講到話，其實而家嗰啲嘅牌照呢，的士牌照啊，屬於永久性質，又唔使續牌，即係政府冇辦法透過呢啲嘅牌照去迫使業界呢去提高服務質素。所以呢就算話而家即係有咁多嘅競爭同埋即係一啲嘅計劃都好啦，咁仍然呢都係市民大眾對於嗰個的士嘅服務嘅質素咧，都仍然係覺得未夠滿意。例如話，即係好簡單講啊，即係電子收費咁樣啦，咁就係仍然都好多的士咧係未有裝呢個嘅電子收費嘅，咁所以先至諗到話，不如新起一個嘅專營的士嘅一個專營牌照嚟到確保有一啲嘅的士係真係咁優質，符合咧即係而家大家嘅要求咁解啦。 嗱，你呢個講法咧，我哋喺議會有討論過， 嗯、 我係唔認同政府呢個講法嘅。我舉個例，香港嘅小巴服務，以往全部係紅色嘅小巴，都係不受規管嘅，佢亦都冇牌照批出嘅時間，冇任何條款嘅。但係後來因為市場嘅需求咧，就產生咗一樣叫綠色專線小巴，係咪？綠色專線小巴咧就紅色小巴轉蓋嘅啫。佢個牌照都冇變嘅，不過問題就係佢你要做綠色專線啊，得你有一紮咁樣嘅條件你要符合，佢哋咪轉蓋咯。我哋都話咁，你一樣可以噶，你咪轉佢俾佢容許佢轉去行一個由即係叫紅的轉到綠的，舉個例咁啊，即係嗰類咁嘅形式。咁我每隔一段時間咧，我就去檢討你個服務水平咧係咪足夠，做得唔好嘅，你唔該你走翻出去。啊、好嘅，你就可以繼續新人有興趣嘅，你咪轉入嚟啦。你等於今日個紅巴、綠巴一樣啫嘛。佢個當日俾個牌照，同樣係冇任何嘅條件限制嘅。咁點解唔可以做呢？既然已經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喺度啦。 嗱，呢個咧，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咧，都喺立法會度有去回應過呢個問題嘅。咁佢講到話，如果將現時嘅的士轉做專營的話咧，佢認為呢個做法等於封閉市場啊，並不可取。 嗱，咩叫封閉市場先？政府隨時都可以發新牌㗎啦，冇話唔俾佢發新牌啦。不過用現有模式發啫嘛。咁而咧，業界裏面咧已經係有好多有心人係自覺地去提升服務水平。頭先講咗，已經有不同車隊去提供呢個服務。而家更加提出一個優質的士車隊嘅認證計劃。我亦都唔使你政府做太多嘢，我哋自己去提升。啊！你只要有啲政策嚟配合咧，佢哋就已經好樂意去提供呢個服務。咁呢個點解唔考慮咧？ 都明白咧。其實而家好多的士業界咧，即係或者閣下咧，都會覺得現時嘅的士服務都有提升質素嘅空間，即係未必需要專營的士咧。咁但係即係都面對住市民對於呢個嘅專營的士嘅服務個要求啊，都越嚟越高嘅時候，咁而又好似即係未能夠有現時就及到呢個服務嘅水平，你覺得點樣睇啊？點樣可以推動到業界進步？ 我頭先講咗咧，根據的士業議會所委託呢個恒大啊恒生大學所做嘅一連串嘅市民追蹤調查咧，頭先都講咗啦，目前咧已經有超過70%嘅市民咧係滿意或非常滿意現有嘅的士服務。我同意嘅，喺呢一刻咧，我哋未能夠滿足到全香港市民對的士服務嘅需求。之所以業界就話我自發嚟，嗱你政府乜都未有，我就已經有自己組成嘅車隊，已經提供緊個服務。不過呢個咧規模仲未夠大。最近就向政府提出啦，喂，不如我哋搞一个优质的士认证计划，我哋去组大车队，你俾你肯接受我哋去做呢样嘢，你有啲少少嘅政策上嘅支援咧，佢哋好乐意去做啊。而家问题就是政府就我唔理你咁多，总之我就整600架出嚟啦。嗱，但系问题就大家知道600架，第一佢所里边文章所讲嘅要求有嘅嘢，今日嘅车队已经做紧，咁你真系收贵啲啫嘛。咁你有做咗啲乜嘢可以提升咧？我又睇唔到、啊。 吓，佢头先提到话而家嗰啲的士咧又唔收电子收费，其实已经一步步做紧噶啦，好多开始有。 Okay. 嗱，阿易志明啊，而家即系条例草案就交咗俾立法会啦，嗱就建议咗起标36蚊，同埋咧先系做呢个600架嘅专营的士啦，你觉得有冇咩修订空间？ 我基本从由头至尾我都唔同意㗎啦，因为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方法去提升整体的士服务嘅水平㗎嘛。而家市民讲，头先我讲咗啲数字呢，乘客量下跌，而家系咪唔够的士服务呢？我唔认为系嘅。不过呢，市民认为现有的士服务未能够满足到佢哋嘅需求。所以呢，业界系需要努力。业界过去几年亦都做咗功夫，亦都有新嘅计划提咗出嚟。希望政府一起坐低協助他們去推行這些計劃，我覺得政府應該走這些方向嘛，就不是無端端生600輛車出來，搞到個市場呢司機又不夠了。但你還要記住，一輛的士一日行500公里，普通一輛私家車我當你平均行50公里，600輛車等於6000輛私家車在個街上不停地運作，是不是有違政府另外一個交通政策呢？ 最后啦，咁其实都想问咧，即系因为而家都讲到话系要到去即系36蚊啊，吓，即系要而家即系要去到做一个36蚊嘅一个专营的士啦。咁而家都有好多嘅，譬如团体去发表意见啦。你觉得立法会审议嘅时候，仲可以点样倾落去咧？ 嗱，我谂嚟紧就会有啲公听会啦，咁啊听下即系市民同业界嘅一啲嘅意见啦。不过听完咁，我哋就觉得嗱，仍我翻翻去就话，你呢600架系于事无补啦。你点解要定喺36蚊呢？你个车种有冇得拣呢？你而家的士用石油气嘅，就之所以今日可以平啲。但系如果你话一转车种，转咗汽油车咧，就已经唔系咁嘅价格啦。因为柴油车已经唔准用啦嘛，冇啦嘛。咁你变咗嗰个价格水平变化系好大嘅。 Okay. 但系呢个仍翻一个问题就系、是。这个并非是一个方法去提升整体的。 多谢易志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今晚是平安夜，在中华南桂坊部分马路下午已经封闭，有警车在附近戒备，十几个防暴警察在5:00在德纪立街落车之后返回车上。又在中环工作的市民表示有心理准备今晚会有冲突，他又说虽然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但都没有心情庆祝，希望市民不要忘记有很多人被捕。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表示，圣诞当期餐厅订座率只有大约50%，但是午市生意就好过往年，令到整体生意较往年跌2-3%。另外，警方下午5:00封闭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南北行线，又呼吁市民留意交通改道和封路安排。爱丁堡广场星期日的集会期间，有人拆毁附近的国旗。有两个人试图拉走被制服人士，被警方拘捕。两人分别被控一项阻碍公职人员罪和一项袭击警务人员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出年2月25日再讯。两人获准以5000元保释，遵守保释条件。两个被告是20岁的学生和报称无业的21岁男子。控方表示，两个被告当时目击有示威者即将被制服，分别拉住那个示威者的背包，意图拉他离开现场，又推撞警员，两人当场被捕。一个男子8月20日凌晨在将军澳连农场追斩在场义工，导致包括一个时任信报女记者在内3人受伤。男子在区域法院承认3项蓄意伤人罪，案件日后至2月17日候讯。50岁的被告冇案底，辩方求情指他任职导游超过10年，案发之前2-3个月起失业，同时在6月和妻子离异，指被告真诚悔过，由内地回港自首，亦都将案情和盘托出，同时向事主、法庭和公众致歉。辩方又强调，被告冇情绪问题和暴力倾向，亦都是单独犯事和冇预谋。恳请法庭将所有罪行刑期同期执行，但是法官郭伟健表示完全冇可能。 一个男子今年二月在车上等候包弟期间，在驾驶座伸懒腰的时候不足油门，车辆突然向前冲，撞到过路的一个七十几岁女子，又因为油门和脚掣不分，再误踩油门将女子撞向铁栏，事主死亡。男子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判入狱十个月，罚款2000元同停牌五年。42岁的被告拥有19年的驾驶经验，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事主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但就因为被告鲁莽而断送生命。案情指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踩错油门撞到人之后，有继续踩油门，以为车辆拉了手掣就不会洗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晚上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开的中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由乐祥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另外咧，喺九龙区因为道路状况，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嘅，一大挤塞就系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咧，因为道路状况全线系封闭。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咁就由于道路状况嘅关系咧，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沿住东九龙走廊一路排到去启德隧道的出口。咁受到车多影响，而家启瑞去尖沙咀方向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博围。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嘅港铁线同埋部分嘅轻铁线咧都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部分嘅巴士、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同埋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亦都会延长服务嘅时间。咁而喺中环兰桂坊一带咧，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0月10号，取下口罩。 中大校长段崇智与学生对话，女生吴傲雪称被捕后曾遭性暴力。 校长，我愿意鼓起勇气除低呢个口罩，请问你愿唔愿意同我一起鼓起勇气同学生同行，谴责警方对被捕人士包括中大的学生施暴？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填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政府咧就提出话引入咧600架嘅专营的士啊，咁就系一啲新嘅一啲的士牌照，一啲专营权嘅牌照嚟噶，咁就希望咧提高翻的士嘅一啲服务质素，提供翻一啲比较优质嘅的士服务啦。咁亦都系将嗰个嘅的士嘅专营的士嘅起标价咧就定喺36蚊噶。咁但系咧就引嚟竞委会咧就早前发表意见啦，咁就认为36蚊呢个嘅价钱起标价太贵啦，引入600架太少，咁呢啲都冇办法咧，去到助长咗嗰个嘅市场竞争。冇市场竞争咧，亦都冇办法推动成个的士业界咧改善服务质素啦。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马先生喺度，马生， 喂，你好啊， 系你好，系请讲 啊。喂，我想咧，其实咧，你又出呢个系分化我哋咯。因为你36蚊真系好贵，同埋咧嗱，而家有铁路啦吓、啊，就即系迟啲沙中线，咁你我哋生意已经系弱咗噶啦， 嗯吓。咁、啊、sorry， 你自己系一位的士司机， 我系的士司机咯，啊得个奖啦吓，咁 三种颜色都有揸嘅，咁、嗯、其实最主要系的士司机嘅质素啦，即、就、系、是、基本上嗱、啊，我唔系话我自己有好嘅司机，但我好肯定同你讲就即係早期嘅情形咧，我哋都唔會劏啲客咯。咁即係我覺得，我想呼籲翻，喂，即係我哋啲行家唔好咁過分咯。即係唔好哇！你即係已經人哋搭大咗的士好慘，仲要去加價咁，即係加得太過分。 嗯。 咁其實呢個專營呢個咧，即係你600個冇意思嘅。基本上你而家唔夠生意做。咁即係講真而家啲客可以已經揀車嘅，只不過你好煩，即係點講啊？好煩，好似今日咁樣晏晝嘅就會係多客咗咯。而你細心啲分析啊，平時係好多的士嘅，基本上任你揀。 阿、okay. 馬生，你贊唔贊成即係引入一啲新嘅的士去到即係增加競爭，令到成個業界進步呢？ 進步？咁你 Uber 嗰啲已經係蠶食咗我哋啦，你仲要增加？咁我哋係咪唔使做先？喂，咁如果咁樣嘅，我都揾唔到食嘅，可能我都唔係好優質㗎喎。 嗯，咁有啲網約車，有啲人覺得係即係另外一個議題嚟嘅，可以另外處理嘅。 咪你細心啲睇啊！你每個地方都已經係好多的士喺度等㗎啦。嚇、啊，你覺得嗰個靚仔嘅，你咪上去車咯。真係㗎，而家客可以揀嘅。你出呢、這個嗱36蚊、啊嗯，你我哋24蚊、啊，咁其實可能你36蚊嗰啲唔夠生意喎、啊，會唔會咧？有呢个可能性咧，同埋你而家又沙中线又有喎，啱唔啱先？同埋你而家讲真一句啊，个社会嘅情形系咁样啊，咁生意系弱咗嘅喎，讲真。咁我嘅意见咧，嗱重点就系、我哋想呼吁咧，我哋业界咧，喂唔好咁狼啊！即、就、系、是、好似嗰轮1111冇地铁冇巴士，喂你仲要去？掠啲客啊，收貴啊，咁啲客咪會變到好負面咯，嗰個感覺。 好啊，多謝。 咁呢個先係最大嘅因素咯。我想呼籲翻，有啲人性咯，大家都。 OK， 多謝馬生嘅電話，多謝你。咁都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啦。電話旁邊有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啊，嚟自公民黨嘅譚文豪。譚文豪你好。 你好， 你好。嗱，而家競委會咧就係發表咗意見啦，就認為政府建議嘅專營的士起標價36蚊太貴，600架太少，唔夠競爭啊！你又點睇咧？ 其實呢啲嘅競委會講法咧，我之前都講過噶啦，只不過政府唔理啫。即係譬如我一直話600架其實好少，尤其是你分開咗3個專營權咧，每一專營權其實佢運作量100架。 咁相對嚟講呢，如果你除返起18區呢，其實每一個區呢講緊得18架的士嘅啫。咁所以其實呢呢一、這個係係有問題嘅，因為佢咁細嗰個嘅即係所謂嘅economic scale 呢，咁其實係反而係好多嘢係個成本係高咗嘅。咁而你分咗三間嘅話，佢哋三間又要咁樣互相競爭，每個揸住200個牌呢，呢一個其實我覺得唔係咁理想嘅，應該係要多啲。不過你話試，我覺得係可以嘅，即係話我純粹係睇一睇個情況係點。咁呢個試呢，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咁但係我覺得係要有一個嘅時限定咗落嚟之後，係早啲話俾人聽會點咯，而唔係話啊你做咗五年之後仲會唔會俾你有機會係可以擴大你個車隊啊，或者各樣嘢。咁呢啲當然而家未知啦，亦都係要試咗之後先知。而另外一樣嘢，關於個收費咧，嗱，一半咧呢個係當然係高啦。而顧問報告之前講過咧，其實係一般市民係接受到咧三至五成嘅，即係比起一般嘅的士貴三至五成咧，啲人都係願意係去搭呢一啲嘅的士嘅。啊，咁呢一類又點樣咧？點解而家一 set 就 set 咗去五成咧？就係 set 咗個上限咧？咁其實競委會份報告都有講嘅，即係好明顯就係同呢個專營的士同埋普通的士咧，就純粹係希望有一個大嘅價格嘅分差啊，令到咧就可能係保護住一啲嘅普通嘅的士。咁其實呢個係個目標咯，而唔係政委會都有講嘅，即係佢話冇一般嘅市民、一般人搭車，我梗係又想一個合理嘅價錢，又最好嘅服務啦，係咪？咁但係你就焗住係要多咗五成咁多嘅錢啊！咁而所謂嘅服務喺2019年嘅要求嘅服務，譬如你話哦要有 WiFi， 要有插電裝置啊，要有其他嘢咁樣。咁其實過咗五年六年之後，其實呢啲嘢仲係咪我哋所需要嘅所謂嘅優質的士或者係專營的士具備嘅嘢呢？好啦，翻翻去啦。如果之前嘅顧問報告都講咗三至五成嘅額外收費呢，咁一般市民係接受嘅。咁點解唔俾佢哋係作為一個即係更加有競爭性嘅，讓佢哋自己釐定究竟係幾時三成幾時五成呢？嗱，你可以咁樣㗎，即係限咗佢啊，你可以加三成，即係比一般嘅的士多三成至到五成。咁每一個營運者，咁你咪自己去調節囉，即係可能啊我旺嘅時間呢我就係五成，淡嘅時候呢我就三成，咁樣嚟到令到互相有多啲競爭，又或者令到啲乘客更加留意個價錢，其實都吸即係點講呢，即係令到佢哋搭嘅時候都了解清楚究竟搭緊啲咩啦，甚至乎係更加專注啊邊間抵啲呢，就主動去一個格價，否則嘅話，你三間其實完全收埋都係同一個錢，係咪？即係三間嘅專營的士權，係咪？200架每一個，咁佢哋究竟鬥乜嘢呢？佢哋之間嘅比較究竟係要鬥乜嘢，先至係令到啲消費者係覺得啊 A 公司好過 B 公司呢？啊，尤其是如果佢哋如果到其時揀埋嘅車款都係一樣嘅，咁更加唔知點算添。咁所以即係話從個競爭角度嚟到講咧，我自己認為咧，嗰、那個所謂嘅收多五成嘅錢咧，其實應該係要俾一個彈性俾營運者，佢哋自行去決定究竟三定五，甚至好似頭先講就係話係一個全日喺唔同時段開有唔同收費都可以。我覺得咁樣先至有幫助真正嘅競爭。 OK， 譚文豪啊，其實我諗呢個問題呢個爭論咧，都同咧大家點樣睇專營的士呢個定位咧好有關係嘅。因為如果你覺得即係譬如競委會咁樣啦，覺得專營的士係引入多啲嘅競爭，令到咧呢個成個的士嘅市場，成個的士嘅服務質素咧可以因為競爭而提升咧，佢就會覺得36蚊即係比而家一般咧就係貴多一半咧，咁就係太貴。咁希望平啲可以多啲競爭。咁而政府嘅文件其實講到話，其實呢個專營的士咧係同現有嘅普通的士咧係唔同嘅定位嚟㗎。咁係一個咧服務標準比較高啊，服務水平有嚴格規定啊。咁所以咧係另一個即係市場另一個客源嚟嘅。咁所以咧佢覺得咧36蚊咧就係平衡咗咧就係現有即係希望提高質素啦，提供多啲選擇啦，同埋即係平衡業界關注嘅一個定位嘅水平。咁至於的士業界咧，直頭覺得引入的士引入專營的士已經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嚟㗎啦，咁所以佢哋有啲係原則上地都反對引入專營的士嘅。你自己又覺得專營的士一個咩嘅定位，引致到咧即係去到點樣去定呢個政策嘅時候，又點樣諗？ 其實咧，我出嚟之前係有少少三不像嘅，其實就四不像係咪三四不像？因為點解咧？即係佢本來如果你嘅原意就係話本身嗰個嘅的士業界係做得唔好啊，所以要有競爭嘅話，咁但係呢個價格上咧就令到佢哋咧唔係價格競爭喎，係咪啊？即係係貴佢咁多。咁第二咧就是、個數量亦都係太少，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係話，如果你又驚嗰班業界去反對，咁所以你先至攞六百架出嚟咁少，咁其實你成個政策其實係為咗咩呢？究竟你係想保障現有嗰班的士業界嘅自身利益啊？定係其實你真係想係提高佢哋嘅服務先？咁嗱，唔好忘記的士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今次搭得佢好咧，唔代表下一架你都會得到同樣嘅服務，係嘛？因為你駕的士都係差唔多錢㗎啦，駕個的士由 A 去 B 都係咁樣㗎啦。咁變咗其實佢哋自己原本嘅普通的士，佢哋係冇一個互相競爭嘅意欲喺度。咁但係如果你有呢一個嘅專營的士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係可以提供到一個競爭。但係競爭嘅意思咧，唔係令佢一定要硬性係貴 50% 啊嘛。呢個先正係問題啊嘛。所以競爭其實你都要容許佢可以減價。甚至乎誇張啲，佢會唔會有機會啊平過啊普通的士得咧？喺某啲時段啊，呢個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當然啦，政府係有兩難嘅，明白嘅，因為佢可能覺得嗰啲嘅的士牌啊，其實係政府當年係攞出嚟俾人競投噶嘛。咁即係政府係同意咗呢啲牌照係有佢嘅本身嘅價值，亦都有唔少人咧，即係的確係即係一生嘅積蓄就係為咗買個的士牌啊。咁所以你明白，即係政府係有呢個顧慮，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如果業界唔好好去改善而家嘅服務咧，爭取呢一類嘅新型嘅的士嘅聲音只會越嚟越大，甚至乎而家如果推出嚟六百架，如果係好嘅話，咁只會更加多呢啲專營的士咧係會出現喺市場，其實都會蠶食咗舊有的士嘅生存空間。咁你政府你一系咧就諗住，我要做好多啲有啲的士，甚至乎你想去咧，全部都係一間一間公司咁去營運嘅，好似而家咁樣你發三個牌係咪？咁你咪想普通的士都咁樣做先？咁如果係嘅話，咁你可以慢慢收翻啲牌噶，用一個即係個市價收翻啲的士牌，慢慢逐個收翻，或者係一批一批收翻令到再係發多啲呢啲嘅專營的士牌。咁呢啲亦都係可以諗嘅。咁、okay. 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純粹一個嘗試，睇下個市民反應嗰樣嘢，你先做呢一個嘅專營的士咧，咁無可厚非嘅。但我覺得六百架係有問題，同埋我一直都係覺得咧，其實而家講緊都係一個共享嘅概念。你而家突然之間又有三個營運者出咗嚟，咁跟住就買六百架車喺條馬路度上行。咁其實從個環保角度或者交通壓力嗰個角度嚟講， okay. 其實係唔啱嘅發展嘅做法。 嗱，譚文豪你自己個即係頭先都講話，即係有唔同嘅定位嘅諗法啦。你自己嘅立場係乜嘢咧？咁嚟緊同埋呢個條例咧就已經交咗俾立法會啦。咁我知道應該係嚟緊都會同一啲嘅團體代表咧去到會面。咁預料咧，即係的士業界咧都會對於個條例咧好大嘅一個反對嘅聲音啦，甚至有人提出司法覆核等等啦。點樣傾落去咧？呢條條例 嗱，我覺得即係政府本來已經有網喺度啦，我覺得就可以喺裏面做一啲嘅微調嘅。如果你一步都唔行出去咧，其實我就唔係咁想嘅，即係你點都要有啲嘢試咗先得。雖然我覺得佢嘅試第一個規模覺得太細，第二咧就係嗰個價格上面係應該係有容許一個彈性，俾啲專營權自己嚟到釐定唔同嘅時段嚟到釐定。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你開始咗之後咧，而家呢一條嘅法例咧已經擺上立法會正審議緊嘅啦。咁亦都係已經開咗一兩次嘅法案委員會啊。咁嚟緊咧，我哋都會喺度睇緊裏面，譬如有啲嘢可唔可以有改動？譬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呢個五成嘅加幅，俾普通的士，其實係咪可以有俾個彈性咧？咁呢個可以喺法例上面，因為佢寫咗喺法例裏面嘅啊。咁法例嗰度係咪可以修正佢咧？咁第二樣嘢啦，就係關於佢有幾多可以係俾輪椅人士用嘅的士數量咧？其實佢而家要求係要 50% 啦，即係要一半嘅的士係咁樣。其實呢個門檻係好高嘅，呢個門檻好高嘅。而係咪真係有咁多輪椅使用者嘅人嚟到用嗰啲的士？因為嗰啲的士係個價格更加貴啲嘅，比一般嘅的士。咁即係呢一啲嘅位咧，其實我覺得係有修正嘅空間嘅，可以。咁所以都會係 嚟紧都会密切审议啦吓。 嗯 ，OK， 好，唔该晒谭文豪，多谢你啊。谭文豪咧就嚟自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大家点样睇专营的士嘅建议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瑞文咩事攞住天文台月历猛咁揭啦？ 我抄紧料啊，细杰，咪嘈住晒啦！ 唔使咁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处理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同我哋回顾2019年香港嘅天气概况同前瞻未来。 仲有我陈家俊同大家检视本年度发生喺你同我身边，由山野到环保以至国际领域嘅大小事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讲讲咧修例风波的平安。什么叫平安呢？各个宗教都不同的。主持人咧有岑日飞，有林济坚，嘉宾咧有中大崇基神学院的院长邢福增教授，同埋吴思源牧师。 今晚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53，听大家的电话，讲讲专营的士的建议。电话旁边有卢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 是我就觉得香港的士真的差到没得再差。每次呢就永远过海又不去，这里又不去，那里又不去，态度又恶劣，驾驶技術嗰度咧，啲態度又差，即係左穿右插，即係咧而家大部分即係我本身咧就26歲嘅做緊嘢，我個年紀嘅人咧，所大部分人咧都係用 Uber 嘅，咁即係呢個問題咧，佢嗰班咁嘅的士業聯會嗰啲人咧，就不斷咁樣反對政府或者係任何人提出話要搞好啲的士嘅建議，因為佢哋唔想即係有任何嘅競爭咁即係。 咁 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香港真係好差。你諗下啲旅客嚟到香港， 阿盧生，咁將來如果有呢個專營的士嘅話，你會唔會幫襯咧？你又接受到幾貴嘅水平 咧？頭先我聽你講話36蚊啊嘛，係咪起標？ 而家政府嘅建議嚇， 其實我覺得個價錢咧就 OK 嘅，即係如果你比起 Uber 嗰啲咧，即係大家個水平差唔多嘅話咧，其實。如果即係你諗翻嗰啲保險啊、安全嗰啲方面咧，其實如果佢真係做到佢標榜嘅嗰隻咁嘅quality 出嚟咧，啲人係會選擇嘅。咁但係頭先譚文豪都講得啱，你得600架，即係講真，你香港九龍新界除開即係唔知行出街都接唔接到一兩步，同埋佢會唔會考慮一下有其他嗰啲？即係可能有啲 app 啊整出嚟啊，即係等啲人可以用電話iPhone 啊嗰啲去。 哦，佢規定要容許呢個網上預約嘅嚇。 係 OK 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即係好嘅建議嚟咯。即係你冇可能喂而家咩年代啊？2019年仲係通仲用 call 台嗰啲嚟 call 的士咩？係咪？呢啲係一定要整噶啦。 好多謝盧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嚇。聽一位曾先生先，曾先生。 Hey, 你好， 你好，请讲。 主持你好啊， 你好啊。 我想反映一下，琴先有一个Uber 咗啲咧就7-5折，有时又8折。依家有好多的士台咧，我本身咧就以前都唔做咗一啲折头嘅，因为我哋生意唔好，依家都要。夹硬做折头 哦，你自己都系揸的士嘅？ 揸系啊，我都揸咗成20多、30年的士嘅。 系 就你话有一啲电子收费，我亦加入咗八达通、支付宝、信用卡嗰啲都可以喺我部车嗰度。 有嘅，而家有呢啲设备，而家有呢啲设备嘅系嘛？ 啱啱先。依家有白牌车啦，有 Uber 啦，有好多车同我哋争生意，你根本就系有一啲政府你要立例立好啲，我哋有一啲司机又会守规矩啲咯。 我又想问一下曾生咧，即系点样去决定呢、這个加入呢啲嘅，譬如电子支付啊、八达通啊呢啲嘅设施咧，咁啊计唔计得掂条数咧吓？ 即是好简单嘅，你依家你政府要我哋攞司机证， 先可以揸上到部的士揸嘅，要出示司机证。你咪立例半年之内所有司机要揸的士嘅，你咪设立一个支付宝啊，或者八达通啊，一个平台俾我哋所有嘅的士司机，系本身一个。譬如我自己是的士司机咁计，就咗个名单是我的，你哋入钱是我的户口的，咁咪 OK 咗咯。 嗯，咁 立例嘅啫。 而家啲的士牌冇呢个要求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话要推动业界咁样去做呢啲嘅改动改善，有牌都未都做得掂可能。 点会有牌啫？依家有好多，其实。我以我自己所知，依家市面上起码有七成司机都有支付宝、有八达通嘅、只不过佢用与唔用嘅啫。 Okay. 最后一句啦，阿曾生，你觉得即系如果将来有的专营的士嘅话，担唔担心个竞争啊？ 我一定唔会担心，只不过我觉得咧，一定系无谓。反而你立例。真系要执强啲执法，嗰啲劣质嘅的士司机仲好过。 明白，多谢晒曾生嘅电话啦。咁呢个嘅条例草案咧，其实政府已经系草拟咗啦，交咗俾立法会啦，系成立咗委员会去审议噶啦。咁究竟点样落去倾落去咧，都要大家继续关注啦。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星河名居。另外较早时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定富街，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需要间封噶。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启福道油站。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九龙面粉厂。下一节再见。 点六九二加元一点三一七，新西兰元零点六六四，人民币七点零零八，英镑对美元一点二九四，欧元对美元一点一零八。港金报13845蚊，比上日收市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2美元，卖出1491.49美元。港汇指数106.5，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噶啦，龙尾接近天马苑。另外喺尖沙咀嗰边啦，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因为有道路状况嘅缘故，咁就系九龙公园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附近嘅广东道、柯士甸道、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都系相当之挤塞。另外多条驶经附近一带嘅巴士路线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好多车，仲是需要间封的。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去到启福道油站。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就是观塘道过了牛头角港铁站。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方向，龙尾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过了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都是挤塞啦，龙尾窝打老道口，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都是好塞噶。 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多车，龙尾兴华街。渡船街天桥尾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加州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3号刑满出狱。 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向受害人道歉， 我想同晓颖的家人说声对不住，所以我愿意为了自己的冲动，自己犯下的错事，自首回去台湾服刑受审，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稍稍放下释怀，晓颖能够安息。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的。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陪伴我做这个平安夜自由风，自由风的有今晚评论员邱子勤。 你好， 多谢你陪我做这个自由风，平安夜的自由风，自由风啊。 是。 我想问一下你啦，有平安夜有什么做，或者圣诞节有什么做呢？ 都是跟啲亲戚朋友大家聚下咁啦。 不过如果呢听众呢要去到庆祝圣诞节啦，今晚这个日子呢就要留意一啲嘅交通安排啦。因为其实呢就是警方都喺唔同区域呢都有唔同嘅一啲封路安排啊。咁其实呢就喺中区啊以至到铜锣湾呢就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呢就有啲嘅封路措施嘅。咁不过呢喺九龙区嚟讲呢今年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呢以往九龙区呢都会比较多大规模一啲嘅封路措施嘅。咁但係今年嚟讲呢淨係呢由下午五点开始呢就封咗九龙公园径一带嘅路段啫。咁变咗呢就係、是、一啲之前呢有人申请过示威呀嘅一啲路线呢，咁今次呢就冇封路。咁警方就解释点解会咁样呢，咁就因为呢就讲到话封路呢比唔封路呢就有呢 较多嘅风险。 咁亦都係見到咧係亦都講到話警方係收到啲情報啦，咁亦都係經過風險評估之後咧，就決定咧就尖沙咀咧就係唔係好似以前咁封咁多嘅路啦嚇，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喎嚇，邱志勤。 是啊，今年即係之前可能往以前一路都大家有一个香港嘅市民一个習慣啦，就去尖沙咀有一啲聖誕燈飾，咁可能都係其中一个平安夜嘅一个節日活动。咁当然由于有好多市民会去欣赏燈飾咧，咁之前嘅咁多年嘅安排都係会喺尖沙咀一带咧都会有好大規模嘅封路，咁方便市民去慶祝節日同埋观赏燈飾嘅。咁就係似乎今年就同往年嗰個做法就好唔同 啦。會唔會擔心即係嗰個風險會更加大呢？因為警方個講法就話封路比不封路係更有問題。咁但係你又覺得會唔會話即係因為即係早前都有啲人去到申請咧九龍區做一個遊行啦。咁其實批咗不反對通知書嘅。咁但係因為咧就警方就要求主辦嘅單位咧提早同埋改路線。咁結果咧就主辦單位咧就話唔再搞呢個嘅遊行啦，但網上咧仍然有好多人話會照舊咧如期咧咁喺今晚咧就進行一個遊行，咁所以咧今次警方喺尖沙咀地區咧就係冇以前咁大規模咁封路，會唔會其實個風險係大咗定細咗咧？ 可能即係雖然警方今年唔封路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其實呢、這個。即係喺節日嘅時候咧，尖沙咀大規模封路咧，其實都係唔係往年嘅事，其實都係好多年，我印象中係十幾二十年嚟都係咁做噶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市民都可能習慣咗有呢個咁嘅安排。咁而家警方咧佢唔封路咧，其實可能會唔會引致一啲嘅即係啲市民可能無所適從咧，或者甚至其實啲市民因為你可以想象，可能平安夜都好多市民去尖沙咀，頭先提過去觀賞燈飾嘅，或者去其他地方去。去聚会嘅，咁所以其实都可能会好多市民咧，好多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会按翻过去嘅一啲做法咧，其实自己如果人多嘅时候，可能都会行翻出路上面，即系占用一啲嘅行车路去即系疏导人流嘅。咁所以其实而家警察嘅一个安排咧，可能都调翻转嚟讲，可能会令到市民无所适从嘅。 咁至于有啲网民就提出话今晚就照样去到游行啦。咁其实警方寻日嘅记者会都有提及啊，咁到时咧就有可能咧系涉嫌咧非法集结嘅。咁如果真系衍生一啲嘅暴力情况咧，警方咧会严厉咁去执法。咁但系咧呢个问题咧都系回归翻即过去几个月嘅一啲问题啦。好啦，即系有去到一啲嘅有人想发起游行。咁警方咧就係可能會之前咧就係批出一啲不反對通知書啦，咁但係後來咧個風險增加咗啦，就唔批啦，就唔作安排啦。咁但係嗰個遊行啊或者衝突嘅風險咧，並冇因此而減少到，咁仍然咧都有好多人咧就係出街去遊行，兼且咧可能會有爆發衝突嘅風險。又係回歸到呢一個嘅兩難啦，即係究竟今晚嘅遊行咧，主辦就話取消啦，咁警方究竟配唔配合好咧，封唔封路好咧，即係成為咗呢幾個月咧呢個即係警政上面一個好大。 我覺得個問題係第一，當然就係即係有呢個所謂不反對通知書呢個咁嘅發牌制度咧，其實就當然係有問題啦。咁即係賦予咗警方一個即係過大嘅權力。咁至於今次咁人哋話申請咗，最後就撤回啦。咁亦都可能有網上有啲嘅討論話會唔會有一個嘅示威遊行嘅活動？咁但係留意翻，即使可能警方有一啲嘅信息話有啲人去做呢樣嘅活動，咁其實你留意翻，佢如果呢個示威遊行，哪管佢未必有即係申請咗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但係咧，你如果本身呢、這個即係示威遊行，佢係一個和平嘅示威遊行，其實警方有咩道理係要即係用一個即係同過去咁多年嘅做法好唔同？即係因為一個即係收到一個信息，可能有遊行集會，但而呢個遊行集會其實警方嘅講法係冇話涉及。即係一啲高危險啊，即係風險好高嘅一個暴力嘅成分裏面嘅時候，點解就因為有呢個原因，就要令到即係咁多年過去嘅安排就改變咗呢？即係覺得，即係如果警方有呢個咁樣嘅判斷，其實係即係幾擾民嘅，因為本身其實即使真係有呢啲和平示威嘅集會，咁同埋大家亦都好現實明白到喺平安夜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喺香港咁多年都知道，其實好多市民都會聯群結隊，特別可能即係平安夜有一個宗教嘅色彩喺後面啦，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即係平安夜嘅一啲即係唱歌啊，或者係報平安嘅一啲嘅活動，咁其實嗰啲嘅宗 公教活動，其實我哋亦都見到過去咧，都有同時係有啲政治性質同埋宗教性質混合埋一齊都有嘅。咁你點樣能夠界定到呢？其實有啲困難嘅。 呢個警方有尋日嘅記者會有回應嘅，咁講到話警方咧有能力去分辨市民咧係享受緊節日啦，抑或係所謂搞事啊？ 系我哋， 你有冇信心咧？ 信心就大家明白，我哋咧即系唔止警方啦，我哋过去啲选举主任都有读心术啦。咁我哋啲香港嗰啲嘅政府嘅官员咧，都唔知点解全部都有呢啲嘅，即系一眼就望到你有冇问题，或者一眼就知道你背后嗰个目的嘅能力。咁呢个我大家去判断有冇警方有冇呢个能力啦吓。咁但系问题系，即系大家我哋睇翻过去嘅一啲嘅做法，譬如话唱圣诗，但系可能系啲朋友着住圣诞嘅一啲服饰，但系佢个歌词嘅内容改咗，可能系即系可能讽刺啊时弊，咁其实都有噶。咁你点理解佢哋系咪进行紧一个示威活动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即係如果你因為咁樣你呢佢哋係非法嘅遊行或者集會，咁我覺得係會擾民其實。 咁但係又點樣去評估而家嗰個社會狀態嗰個風險呢？因為呢就即係警方都講到啦，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呢都發現過幾宗嘅一啲發現真槍實彈啊，以及係炸彈嘅案件。咁兼且咧，其實今晚都有啲網民咧就發起一啲嘅所謂和你 shop 嘅行動啊，咁就去到一啲嘅商場嗰度咧，就表達一啲嘅政治意見嘅。咁過往其實都見過一啲商場嘅行動咧，有時會轉變成一啲嘅破壞商店嘅行動啦。咁所以警方有一啲即係去到評估呢啲嘅風險嘅時候，又應唔應該即係將呢啲嘅案件去到納入埋一齊一併去考慮咧？ 咁當然即係有過去都有衝突嘅情況啦，咁但係留意翻，即係始終喺現實嘅環境裏面，咁我覺得係即係警方可能一個過分主動或者係高調嘅一個存在咧，其實過去見到比較多嘅情況會反而弄巧反拙，就即係激發到有警民衝突嘅機會係更多添嘅。咁如果當然明白到警方可能收到其他情報，咁當然可能佢用一啲比較低調嘅方法去部署或者安排，咁可能咁样为更加合适嘅。 我哋电话1872311啊，唔知道大家今日有啲咩嘅活动安排咧？又对于而家警察嗰个封路安排有冇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啦。嗱，都除咗关注到九龙区之外咧，头先都讲到啦。中区方面咧，咁咪警方亦都讲到话会视乎人潮同交通情况咧，会考虑咧一啲嘅路段咧去到封路噶。咁当中咧都包括兰桂坊啊，大家都仲记得咧喺万圣节嗰晚咧吓，10月31号晚咧。咁警方咧比较早嘅时间咧，已经系封锁咗兰桂坊地区，兼且咧后屘咧就系爆发咗一啲嘅警民冲突嘅。今晚咧又唔知道大家嗰个准备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兰桂坊协会嘅总监张素薇啊，张素薇你好， 系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兰桂坊嗰个情况啊？有封路未啊？ 嗱，咁因为今日咧亦都系平安夜啦，咁我哋为咗安全起见啦，咁亦都喺较早嘅时候啦，即系中午2点钟咧，咁我哋就设立咗一啲即系禁车啊，咁同埋咧即系单向人流嘅人潮管制嘅措施啦，咁包括咧就系设一啲好简单嘅路障，咁整体咧今日嘅气氛好好啊，咁依家咧喺兰桂坊啦，咁亦都好多即系食客啦，咁佢都出嚟咧，咁喺我哋嘅路边嘅酒吧啊，咁亦都系畅饮紧啦，咁同埋咧我喺现场咧亦都见到即系嚟嘅行人啦，即系或者系即系食客啊，咁佢哋都系怀住一个即系几开心啦，即系一齐庆祝嘅心情。咁呢度即系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即系同上次10月31号嗰个情况咧，就即系几相即系好唔同啦，系。 我见你都话头先讲话会设立一啲嘅路障啊，或者一啲处理人流嘅一啲措施啦， 吓。 咁其实系点样做法嘅咧？即系譬如话系几去到几多人就会再做一啲相应嘅措施咧？ 咁我哋首先就会即系停止咗一啲车辆啦，咁咧就喺今日中午啦2点钟咧就进入我哋兰桂坊主要嘅街道，就包括我哋兰桂坊道啦，咁德记粒街啦，同埋和安里一带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即系俾就行人专用区啦，咁另外咧因为我哋都惊咧即系行人多啊，同埋我哋嘅路咧就比较窄同埋 期啊。咁如果咧，即系有啲朋友咧，如果唔觉意啊，即系可能跌咗个酒樽啊，或者系玻璃罐啊，咁诸如此类咧，咁佢哋都会造成一个危险，所以我哋就会采取翻一个单向，就由得几粒街上，然后跟住由云咸街嗰度出口嘅一个人流嘅管制安排啦。咁而我哋咧今年咧亦都特别即系为咗即系大家嘅公众安全啦，咁我哋咧亦都系聘请咗一啲专业嘅活动大使啦，咁系协助咧即系大家喺人潮管制嗰个安排嘅，咁希望大家喺度即系玩得开心啦，咁同埋咧即系可以过一个即系平安啦，同埋开心嘅平安夜啦，喺兰桂坊。 系想问一下现场咧有冇警察喺度部署啊？ 現場咧就我哋只係得我哋嘅活動大使啦。咁而即係警察咧，佢哋喺一個中環比較外圍少少嘅位置啦。咁佢哋即係好似普通嘅活動咁喺嗰度駐守咯。 咁呢個嘅你哋人潮安排管制嘅安排嘅啲行動咧，咁其實有冇同警方嗰邊協調過㗎？ 之前係一定有嘅，因為咧，如果我哋需要封路啦，咁我哋都要即係知會警方啦，咁同埋咧，我哋有關安排咧都係一齊以公眾安全為主，但係另外咧，我哋亦都係要大家嚟嘅即係參與嘅大眾啦，或者食客啊，咁或者係海外嘅旅客咧，都要玩得開心又放心咯，即係我哋都係以呢個大前提為目標。 有冇少少一啲緊急情況嘅一啲應變方法咧？即係譬如話，真係有一啲比較激烈啲嘅衝突啊，或者一啲示威行動嘅時候，你哋會點樣處理？同埋同警方有冇咩協調啊？ 這個會有嘅，因為其實我哋蘭桂坊咧都係一個公眾地點啦。咁好多時咧，即係以往我哋都會發生過有醉酒鬧事啊。咁而發生少少嘅衝突嘅事件都偶爾即係都會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會按翻咧，即係如果有今日啦有突發嘅事故啦，咁我哋咧就亦都係即係確定咗即係呢件事即係需要警方介入啦，咁我哋就會報警啊，咁然後即係等警方處理咯。 而家其實好多示威者咧，或者好多市民咧，同警方嘅關係都比較緊張一啲啦。咁其實頭先都講話，如果有緊急事故嘅時候有警察介入，可能又會即係捲成更加大嘅衝突啊，擔唔擔心咧？ 咁我哋都唔會即係隨便就會做呢樣嘢，因為都知道如果大家即係有心會嚟蘭桂坊嘅，都係想一個消遣活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即係盡量，如果即係冇乜特別事咧，我哋即係我哋都會按一般嘅即係普通事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啲需要嘅，其實我哋都係按其他香港其他嘅地方一樣啦，就係話如果有一啲特別事故嘞喎，咁即係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去即係作出一個適當專業嘅處理呢，咁我哋都要交返俾即係政府部門去處理嘅。 咁都之前咧，你都接受過訪問，去講翻而家呢啲蘭桂坊上面商店啊、餐廳嘅啲市道啊，而家睇成個情況樂唔樂觀啊？ 依家為止啦，咁我哋即係都幾開心，咁同埋咧，即係都會見到個市道好似即係都有翻啲起色啊。咁因為頭先都同一啲即係地面嘅商户啦，咁佢哋去傾談過，咁其實喺中午較早嘅時間啦，咁當時咧仍係得即係五成嘅訂台啊，但係咧即係啱啱亦都得知道咧，咁其實已經滿曬啦，即係未到七點，咁佢哋嘅訂座已經滿曬，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即係消息啦，對於大家，咁我都希望咧即係如果即係趁住呢個聖誕假期啦，大家都可以出嚟即係放低即係啲唔開心嘅嘢，然後跟住出嚟消遣啊，一齊嚟蘭桂坊度嗰個平安夜啦。 今晚呢個港鐵行通宵都可能對你哋有啲幫助喎，係咪？ 冇錯，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繼續鼓勵翻咧，即係相關嘅公共服務機構啦，佢哋都可以配合，咁可以鼓勵多啲即係本地嘅市民大眾咧，多啲出嚟消費。 好啊，多謝曬張素薇啊，多謝你。咁張素薇咧就係蘭桂坊協會嘅總監嚟噶。咁頭先就講咗呢個蘭桂坊嘅啲人流管制情況，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馮先生，馮生你好 ，Hello， 係你好，請講下。 係啊，我平時都有去開蘭桂坊玩嘅，咁我亦都有小朋友啦。咁往年即係 Christmas 都會同小朋友出去睇下燈飾啊，呢啲日子都會係比較。即係大家家庭人啦， 咁即係無可否認，今年咧個情況比較特別啦。咁頭先聽到嘉賓講咧，就即係喺度，即係大家都討論緊呢個警察嚟緊今年嘅安排啦。咁就住小姐已經預告可能會有情況啦。咁嘉賓頭先提及過，即係我有一點好唔同意嘅咧，就係話咧警察咧太過主動就住啲事情做緊。而家講緊咧事情已發生咗超過半年啦。老實講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和平示威過嘅。咁我即係自己諗住今日嘅大時大節節日啦，咁我自己有小朋友咧，平時往年我都會帶小朋友出街嘅。但你明知今日風險咁高嘅情況之下咧，我唔明白點解佢仲可以即係警察如果有任何即係就住啲咁嘅情報，佢有佢嘅部署。其實我覺得真係呢啲係啲好合理嘅安排嚟嘅，冇理由要怪咧，即係警察咧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咁嘅 arrangement。而往我哋呢過往半年咧，其實見到咧好多時咧未必一定係主動警察有乜問題出現，而係警察唔介入咧。其實本身兩派嘅人咧，即係唔同意見人咧，都會無端端有衝突嘅。而嘅衝突咧，大家都有眼見咧，絕對唔係隻口角咁簡單嘅。咁你諗下香港法治社會，其實唔用警察介入，請問有咩方法去處理到呢啲事咧？即係我呢個好想問清楚嘉賓，佢就係俾到意見，就係話警察太過主動就住呢件事處理。咁但係如果身為唯一嘅執法部門都處理唔到嘅話，咁我哋點樣可以確保我哋未來香港每個節日？每个情况，假设如果都已经有部分有意见嘅人，佢都讲明会有。 邱子勤同阿冯生你交流下， 或者咁样讲，或者澄清一下先啦。咁我估即系大家社会上都有期望咧，就系即系如果社会有人违法，特别可能大家都觉得希望警察介入添噶。譬如七二一嘅事件，就点解一路 call 咗成万个 call 都冇警察嚟？咁头先讲过，或者可能澄清一下啦。即系头先讲话啊，系咪警察系咪收到情报就都唔出现咧？咁我意思系指即系当然警察有情报，佢当然有适当佢自己嘅部署。但系我有个问题就系、是，譬如话用乜嘢嘅方式去部署咧？咁譬如话系咪着晒成套防暴装备，拎住支荷枪实弹咁样？我特别可能今晚平安夜嘅气氛，我觉得咁样就未必适合。即系但系警察可能佢用一啲平时嘅一啲军装嘅一啲嘅人员喺巡逻，咁我估呢个都系一个合理同埋大家觉得适合嘅安排嚟嘅。咁我估即系可能系我个意思系咁嘅意思啦。 不如问下冯生啦，你今晚即系咁都有小朋友啦，会有咩打算啊？ 即其實老實講，今日咧就絕對一定係失望噶啦。即係我自己就唔相信今日無論警察定係各方面嘅都可以咧有可以有能力有自制咧，係都可以俾到一個即係以往我哋享受嘅太平嘅一個節日嚟嘅。咁我只能夠咧就係盡量喺日頭時間喺發生呢啲衝突，有機會發生衝突，有機會發生一啲即係糾紛情況之前咧，就安排小朋友去玩。今晚我都盡量避免呢樣啲晚間活動啦。 好多謝曬， 好， 多谢。时间关系都同冯生倾到呢度先啦。我哋听一次七点钟嘅新闻，翻嚟再倾啊。 令到美方有点震惊，因为5G 系关乎国家安全嘅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强烈热带风暴巴蓬已经增强为台风。喺晚上七点，巴蓬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晚上同埋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尖沙咀区嘅封路啦。咁因为道路状况，而家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咧，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影响到附近嘅广东道、柯士甸道、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等等咧，交通都系非常之挤塞。咁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咁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嘅龙尾咧，就去到近帝国中心。弥敦道介乎梳士巴利道至到柯士甸道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咁就系因为道路状况咧，而家九龙公园径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介乎梳士巴利道至到柯士甸道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挤塞。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入口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亦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而家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龙尾去到近启福道油站对开。咁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受到车道影响，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顺义道同埋启祥道近住九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平安夜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港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的士尼线、东铁线同埋罗湖嘅落马洲站之外，咁就系港铁除咗机场快线、的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其余嘅港铁线同埋部分轻铁线都系会提供通宵服务。咁而喺皇后像广场一带咧，由晚上嘅八点开始，部分嘅遮打道同埋雪厂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在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咁直至到夜十二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的吉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谢志灿伤到两岁女儿和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林永彤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姓氏译音黎先生或赖先生伤到六岁儿子谢铭新的福利事宜。一岁男童的法定父亲，他生母是吕燕仔。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今年十一月二号下午在九龙油麻地考场街二号油站附近，发现一名年约六至九岁的男童。请男童的父母及亲人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以便商讨男童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杜文蔚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陈淑兰祝大家圣诞开心。 阿彪，他们祝大家圣诞又开心又快乐，那我们祝大家什么好呢？ 钟哥，我们可以祝翻盘棋啊。 是不是玩啊？ 圣诞节最紧要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祝愿大家圣诞开开心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今日是平安夜啦，咁其实见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今晚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发放咗一段短片啊，咁就话咧圣诞节系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祝愿市民咧有一个平和啦、安稳同埋愉快嘅圣诞节。不过讲喺社交平台咧，近期都见到特区政府嘅官员咧都几中意用社交平台咧嚟到接触市民噶，咁自咧阿林郑月娥佢喺发表施政报告之后咧，有一个嘅 Facebook 同网民对话之后咧。近期咧都有两个局长咧，包括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啦，同埋寻晚登场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都系喺咧 Facebook 嗰度咧就同网民对话噶。咁寻晚咧罗志光都有就住譬如年青人失业率问题啊，以至到退休年龄嘅问题啊，同埋咧即系佢有份物色成员嘅一个嘅独立检讨委员会咧，都有去到就住呢啲嘅问题咧去到讨论。不过见到咧嗰个嘅参与人数啦，以至到咧嗰个观看人数咧就好似比较少一啲啦。例如寻晚咧罗志光嗰个嘅Facebook 嘅对话咧，高峰期咧即系都系大概80个人咧去到观看嘅啫。咁而全晚嚟讲咧，都系咧系唔够900个嘅人次观看。咁啊，邱腾华嗰次咧都系唔系多得好多呀。咁啊，最高峰咧就系170个唔够啦。去到整晚嚟讲咧就系近1000人咧就系观看过。啊，點解即係咁少人係喺網上面同啲局長對話嘅咧？ 第一就當然即係同宣傳可能有關啦，即係未必係大家即係都好留意到有呢個咁嘅活動。咁第二就始終即係 Facebook 呢個當然大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多人用嘅平台。咁但係係咪一個有效嘅途徑咧？咁大家即係可能都覺得係咪即係喺呢個平台同嗰啲嘅政府官員對話到，咁佢係咪會？俾一啲嘅即係一個有建設性嘅一個對話咧，咁如果未必好有用嘅，咁未必好多人去即係有興趣參與。咁你見到譬如話成晚係譬如話啱啱阿羅志光嗰度係全晚係900人，咁但係你見到同一時段最多都係81人。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即係出出入入咁有900人，咁但係你同一時段81，即係咧其實咧好多人睇完咧聽到少少就覺得。哇！可能覺得嗰個內容冇乜好吸引，或者覺得個局長嗰啲嘅回應冇乜太有意義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冇繼續去睇落去。咁所以我估除咗嗰個平台嘅性質啦，我估本身同嗰個內容啊、宣傳啊都有關係嘅。 咁都同佢哋即本身自身嗰個專業都有啲關係嘅，即係譬如勞工及福利局嗰個嘅 Facebook 專業咧，今日大概2000人追蹤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嗰個專業咧，就大概2500人追蹤啦。咁所以變咗真係喺專業度睇到，而去到睇嗰個直播嘅網民，可能都相應就會比較少啲啦。不過咧，講翻即係點解用一個 Facebook 嘅對話咧？咁其實林鄭月娥都喺早前咧喺 Facebook 度都有講過一次嘅，因為咧之前有一個嘅喺灣仔嘅社區對話啦。咁但係咧就係要考慮到咧，就係之後有啲發言嘅市民咧就被網上起底啊。咁同埋咧个场地都要去到好多嘅一啲安排考虑啦，咁所以咧结果咧就系选择咧继续用一个 Facebook 嘅方式咧就同咧就市民去到对话。 咁當然就即係政府都可能好擔心啦，好特別係場地安排上方面啦。因為如果政府官員去出席一啲嘅活動，咁當然即係都會成為一個即係一個平台，或者吸引一啲示威者啦。咁亦都即係點樣安排？上一次我都見到啲官員咁出席完之後咧，咁可能都有啲示威者喺外邊即係嘅抗議，咁令到 都留到好夜先走， 係啦，都未必走到。咁當然，我估佢哋未必好希望即係自己嘅存在反而更成為。做一个示威抗议的一个嘅机会啦，咁我估令到即系转移咗上去网上啦。咁至起底问题就其实呢个就未必太有意义啦。其实如果你话要起底，即系一啲市民可能佢即系会喺 Facebook， 其实如果有一啲嘅评论或者留言，咁如果要起底，其实都唔系话完全起唔到。咁当然就同真人就难啲啦。当然但系都唔系话完全即系避免到晒嘅。咁但系问题，我估主要考虑都系场地问题啦，因为Facebook 上面比较容易控制嘅。 好啦，我哋都转一转话题啦，咁讲一讲咧就系关于一个趁住平安夜呢个时间咧做一啲嘅专题啦。咁啊讲下咧，而家其实九龙区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仲有几多个寮屋区咧？ 答案是三個，咁就包括咧就係有咧係呢個嘅竹園聯合村啦，有牛池灣村啦，同埋咧茶果嶺村嘅。咁早前咧施政報告咧，林鄭月娥就講到話係多啲咧去到增加土地供應啦，咁就決定咧用動用呢個嘅收回土地條例去到收地。咁當中咧其中一啲嘅目標嘅土地咧就係呢啲嘅九龍區嘅寮屋村啦。咁但係咧就係見到啦。咁譬如话佢呢啲嘅地咧，加埋咧系可以有合共七公顷嘅市区用地啦。咁计划咧都可以起到咧六千几个嘅一啲房屋供应啦，单位供应啦。咁但系咧就系见到呢啲嘅村咧，佢哋好多嘅历史啦吓。咁虽然咧而家可能比较破旧一啲吓，即系或者系都人口咧都系都见到系回落咗啦，或者系好多嘅设施咧都系唔足够啦吓。咁但系咧就系当中有好多嘅历史嘅一啲价值喺度啦。一啲社區嘅人情味啦，嚇，咁都係呢啲嘅寮屋區咧，係叫做係醖釀咗好多嘅年嘅，咁亦都咧見到其實咧好多嘅歷史咧，亦都係喺嗰度咧係從呢啲嘅寮屋區啊，一啲村落嗰度咧去到揾到出嚟嘅。咁究竟我哋喺呢個發展嘅時候，係咪應該同時都要去到睇下呢啲嘅寮屋區當中背後啲咩嘅故事？佢哋咧又有啲咩嘅説話同大家講咧？佢哋又願唔願意搬咧？嚇，我哋嘅同事陳浩之咧早前咧就去過。就其中一个最大的寮屋区就是茶果岭村，访问过就当地的一些居民，一起听下。 在九龙湾的东南部有一条小村落，相传因为山形似客家人的茶果，附近有盛产包茶果的叶，所以叫做茶果岭。经历过战乱、移民潮、新市镇发展，翻开茶果岭村的故事，就好像看紧一本香港的历史书咁样。香港在开埠之前，茶果岭已经有客家人住，主要姓邓、罗、曾、黄同埋邱。 我大太公咧，叫邱运敬，就做到我太公。我太公啊，传俾我阿爷，我阿爷做到咧，日本仔嚟打，都仍然做紧石。茶果岭冇嘢做噶，系。 茶果岭乡民联谊会主席邱东的祖先当年同村民背山靠海，白手兴家，不少人以开采花岗岩为生。 含铁质高的就黑啲嘅，含铁质少啲嘅白身嘅。高等法院啊、终审法院啊，嗰啲冚唪唥啲石都系啊。 村民用花岗岩起咗村入边嘅三级历史建筑罗氏大屋同埋天后庙。每年农历3月23日的茶果岭天后诞，附近的居民都会来到天后庙参与盛会，一起舞狮、采青、抢花炮。 渔民又好，运输又好，几百号船弯晒响呢度，喺度煮饭食，喺度嚟贺诞啊！千军万马，万几二万人，一嚿钟啊！哦，嗰一刹下嗰两秒啊！嘿，个嘣嘣嘣！ 啊，嗰度啊，呢度啊，东啊，东边啊，喂！ 我射周围射嘅喎，一系掌握爆咧，系一个笑头嚟嘅。咁啊，呢个主殿 隔篱观音， 有五堂神，老班师傅、屈慈公师傅、艾成王师傅、火神啊，祝融啊，呢个李准将军。 天后庙入边有唔少碑文，对于观塘嘅发展研究极具价值。 嗱，呢啲咧福碑啊，嗱，四十年代。喺右库啊嘛，重建呢间庙一律两元，你$3一个月人工啫，神心兼齐心。 庙嘅偏殿就系四山公所。 四山咧，由早期清朝已经有嘅，我哋有个四山公所，以我哋茶果岭为首。 四山即系茶果岭、牛头角、西草湾同埋鲤鱼门。清政府在四山委任四个称为头人的领袖，四山头人管理采石业务，帮政府收税。 如果咧乡对乡解决不到的事情咧，就要去到九龙城衙门嗰度解决噶啦，即系依家衙政围嗰度。佢个价值咧，呢啲系祖辈咧一路传落嚟嘅。讲出我哋九龙东部沿海嘅村。一種團結性，正所謂左鄰右里啦，一呼啊百應， 一方有难，十二方支援。五十年代尾，港英政府清拆竹园村，九龙十三乡联成一线，抗议收村。 嗰时我都唔知十岁到啫，咁啊农民冇土地，咪等于冇饭食。一动员，喂帮啊喂，行路去九龙城差馆喎，阿爷带住行，好多人。呢间咧就四山学校，呢度系我母校嚟噶嘛？呢度。 我首先教呢课书，主要讲礼仪。 当年嘅四山公所、四山学校都喺茶果岭，可见茶果岭嘅兴盛。 四条村啊，唯一嘅教育中心，响茶果岭四山学校，手机揾我哋过嚟读啊！你手机都冇学啊？ 而家转咗做咩？ 要俾人跳舞啊，学歌、学唱歌啊，好多嘢啊！ 采石行业发展蓬勃，吸引各行各业入嚟揼石仔，包括某发茶室嘅老板吴宝和嘅爸爸。 1955年啦，大埔出仔未够一岁就搬咗嚟呢度。以前观塘都系烂地嚟，海嚟嘅，要搭船一系行山路嚟咯，坐嗰啲摇橹船入嚟噶，冇摩打噶，慢慢摇入嚟啊，好似一个岛咁样嘅茶果岭。 屋企住喺茶果岭， 茶果岭大街。咪一段烂地咯，好少屋噶，有好少铺头噶。到六几年啦，大同盟嗰时候，好多人喺山边搭屋咯。 人口增加，小社区开始成形。 以前嚟讲咧，呢度已经系海噶啦，出边。咁呢边起嘅屋咧，全部都系好似大澳嗰啲棚屋咁噶啦，系插咗落海嘅。 啊！呢条巷仔24小时都有人行噶，系啊，好旺嗰时候。 听村民讲翻，以前嘅茶果岭大街系咁嘅。 呢度咧就生果铺， 生果铺咯。 呢度啊士多铺，呢度啊机器铺，呢度啊非法铺，呢度有粮油店啦，呢度啊做衫嘅，海天酒家。咁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啲长辈咧结婚咧都系喺度摆酒，即系好简单嘅啫，即系一间我哋以前叫旧式嘅茶居嚟嘅。明德学校啦，呢间学校咧就系私办嘅，细路仔未曾考到去嗰间公立学校嘅之前，即系类于一个托儿所咁样。咁佢系两个课室嘅啫，呢度咁啊1至6年班就同埋一齐上课嘅。校长教一年班嘅时候，你其他嗰啲人可以瞓觉。 好多间啊，呢度差唔多俾我读完晒 啦。诶，呢度就系罗氏大屋啦，讲以前系祠堂嚟嘅。 大街上的罗氏大屋用优质花岗岩一砖一块建成，它见证着彩石式微，香港踏入工业的辉煌年代。 工厂会万岁， 那时候就是观塘多了很多厂， 开始发展， 开始发展，还有开很多的电子厂。 我爸爸以前都有的，即是会出去有那些即是骆驼漆啊，咩菊花牌嗰啲漆厂， 就连罗氏大屋都做埋山寨厂啊！ 后屘咧就系人口多咗，就需求量大咗，咁呢度就变咗工厂，即系织大厂啦。以前系织乜头厂啊，织衫嗰啲嘢咯。 高峰期嘅茶果岭万家灯火，但基本生活设施欠奉。 我哋嗰阵时踎厕所仲靓啊，风凉水冷啊，直头踎喺海边嗰度嗰阵时嗰啲 工厕，你未见过啦？ 你未见过啦？ 咁即系其实下边就系海 嚟噶啦，系啊，下边就系海嚟。 我横州正正正我呢头钓鱼，呢头屙屎，呢头钓鱼啊！ 咁唔小心会差错脚点？ 每日细路哥会跌过落海。 但我哋真的不知危險嗰陣啲細路仔， 冇㗎嗰陣時候啲細路哥， 所以呢些回憶是冇嘅，新一代是體驗不到嘅。 直到依家，居民都仍然是要用村口的公廁㗎。 屋企可以沖涼，屋企可以沖涼。廁所係啦，排污做不到的就唯有去公廁。咁我哋兩三點都係咁行嘅喎。 咁所以治安咪要好好咯。 呢度治安我哋唔覺得有問題。 三個半夜有火燭。日头白白又火烛， 治安冇问题，但转喺茶果岭就要时刻提神，恐防天灾人祸，危机四伏。 风、火、水呢三害嘢，仲有呢啲区分咧，虽然系唔使钱交租，但系你 系要饱受呢啲咁嘅摧残。 Fire swept through a large squatter camp area. Shack after shack had burned to the ground. 同好多寮屋区一样，茶果岭成日火烛。 Squatters now completely homeless. 经常帮手救火的罗振常成为第一代茶果岭邻舍防火队队员。 这个是帆布喉，有大有小，这个喉筆射水，这个就双拿就薄喉，薄个喉嘴，这边是套喉， 很多 这个喉就是水母刺的，是消防 用的。最早期的时候呢是靠咸水救火的。 村民居安思危，纷纷加入守护家园，包括罗燕生。 因为一火烛就会很乱，跟住就即系正正式式去学啦，咁啊跟阿队长啦，咁啊队长有个步骤，譬如一条喉几多米长，我哋带住啲喉咧，喂要行几远啊，咁啊放低，唔会令到啲喉咧就打太劈。以前唔系一攞出嚟就系咁样，系咁样啲喉，根本通地都系喉，但系到一接驳嘅时候，一开水咧就好似八爪鱼咁啦。因为火灾呢样嘢咧，村民嗰个心咧紧扣得仲会埋啲嘅。 邻里间守望相助，乡同乡之间都会互相借镜。 我联络战石山嗰队下延岭防火队，去到我一睇，我哇咁犀利嘅，真系成个消防局喎、啊！你知咁啊？嗰阵时佢哋仲犀利，有当间添。佢组织嗰阵时咧，有几个嗰个队员咧系消防员嚟嘅。 咁我哋要去学人哋啲嘢，认识好多新朋友啊，可以。 To capture the excitement created by the completion of another new housing estate. 政府最新建成的公共屋宇设计完善。 十年的钻石山前大磡村用地分作四个区域发展。 时至今日，九龙十三乡只系得翻三乡。罗振常做咗队长，但系防火队已经冇新血加入啦。 因为佢哋冇时间， 亦都托赖一样嘢，而家交通方便咗，打电话消防员咧。都好迅速就到， 大家热闹不再，昔日嘅乡情只系剩翻一班老街坊默默守护。 团结嗰阵时真系好团结，直头可以系兄弟咁样嘅感情。 起码行过隔篱咗，都有人打咗招呼啊！啲乡情系古老嘅时候就有啊，存在嘅，但系后生一辈咧，越嚟越淡忘噶啦。 有几与世无争都好，居民都预料到小山终会有被移平的一日。 社会是往前行的，是不是？我们落后了人很多，不可以顶住时代的那个齿轮。时代进步，但是你要体恤人民 的需要。 最挂住个会所啊，第日俾翻我哋开，因为我哋好多活动搞嘅。啲人去出咗去住都翻翻嚟噶。 外国好多地方都有咁嘅屋仔，都系保留翻咁嘅屋仔，只不过系冇错。点解唔美化咧？啲人就谂住成日都话拆呢个景。如果你喺第度望入嚟啊，好靓， 系带有农村嘅色彩，同埋乡民嘅团结心。诶，你行出呢条马路就冇噶咯。 多谢我哋嘅同事陈浩之啊，早前就系采访过茶果岭村嘅一啲嘅居民啦，以及系制作咗呢个嘅专题。听翻啲居民讲咧，都真系好多古仔，好丰富啊吓。咁啊，讲翻好多嘅历史，佢哋都好回味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啦。同埋睇翻呢个地方咧，真系好有趣啊！曾经都好兴旺过，百业兴旺嘅一个地方嚟噶。咁亦都系有曾经有呢啲嘅龙舟队啦，吓民间消防队啦，亦都好多历史建筑啦，有祠堂。有天后宫等等，咁呢个地方咧就即将系去到政府计划去到收翻，去到发展公营房屋啦。咁点样去睇翻呢个嘅地方咧？邱志勤， 我估即系发展，但系特别系喺市区能够增加到一啲公营房屋嘅土地供应，我估大家都好欢迎嘅。咁同埋一啲即系而家嗰个茶果岭嘅情况，咁当然亦都即系比较破落啦。咁当然如果有一啲机会俾啲居民能够改善佢哋嘅生活，当然都系受到欢迎。咁但系点样能够喺发展同埋保育之间攞翻个平衡？因为头先即系我哋睇到个声带嗰度都睇到咧，其实好多嘢都值得大家去留翻嘅。因为呢个本身嗰个茶果岭就系香港嘅一个发展嘅缩影嚟嘅。 不如我哋开放热线1872311，大家打嚟讲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在平安夜，防暴警察在尖沙咀多处戒备和巡逻。警方下午五点几封闭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南北行线，多架警车停泊戒备。一批防暴警察手持防暴枪，沿盾在中间道、汉口道、半岛酒店方向巡逻。傍晚在尖沙咀站和尖东站入边，亦都有约30名防暴警察驻守。梳士巴利道和弥敦道交界，亦都有几名防暴警员戒备。今年平安夜，警方有新的封路安排。铜锣湾和兰桂坊将分阶段封路，尖沙咀除了九龙公园径，其他地方都不会封路，亦都不会有大批警员在尖沙咀海滨站岗。中联办召开领导班子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澳门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香港恢复半年几的修例风波尚未平息。香港持续半年几的修例风波尚未平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正处于关键时刻，要深入思考破解香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政策思路和措施办法，要努力推进香港社会早日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重回正轨。七警案中五名警员的上诉许可申请排期在明年2月6号早上9点半在终审法院审理，案件会由首席法官马道立和两名常任法官李义和张举能审理。七名警员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在金钟袭击时任公民党成员曾建超，他们在2017年被裁定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成，全部人被判监两年。上诉庭早前裁定其中两名警员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和刑期。另外五名警员定罪上诉被驳回，但是刑期分别获减至15个月至18个月不等。这五名警员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香港上个月主场对巴林的赛事之后，巴林后卫巴吉尔向球迷做出带有种族歧视的动作，被国际足协罚停赛10场，并罚款30,000瑞士法郎。这场赛事港队和巴林互交白卷，网上片段显示巴吉尔在返回更衣室途中向球迷做出拉眼角的动作。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后，决定向巴吉尔采取纪律处分。国际足协今年7月通过加强打击种族歧视的行为，若果有球员被裁定涉及种族歧视，处罚会由原本的停赛5场增至10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晚上和星期五显著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尖沙咀区因为有道路状况，九龙公园径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附近的广东道、柯士甸道、弥敦道、梳士巴利道都是相当之挤塞。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在佐敦道。应该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的方向龙尾在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帝国中心。多条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交通是大致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还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还是需要间封的。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短了一些，龙尾去到乐山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短了些少的了，不过仍然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现在是隧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上去大老山隧道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仍然系稍为多车一啲。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博爱之路去屯门。咁提一提大家啦，喺平安夜咧。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和部分轻铁线是会提供通宵的服务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十年的。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8号记者抗议。 记者叶嘉文在警察记者会上抗议传媒前线采访屡受阻挠。 今日记者成为一个警暴的受害者，新闻自由是危在旦夕，我们希望集体以行动去推动这一个记者会和作出抗议。 这个是我们警方举行的记者会，好吗？麻烦你只是想离开，只是坐下低。如果不然，我现在会考虑终止记者会。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政府早前咧就喺施政報告公布咧，就話計劃引用呢個收回土地條例啊，咁就去收一啲地咧，去到做一啲嘅房屋發展。其中一啲嘅目標土地咧，就係九龍區三個嘅寮屋區，包括咧就係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同埋竹園聯合村嘅。咁政府講到話咧，呢啲嘅村咧喺市區啦，兼且咧就係好適合做呢個高密度嘅房屋發展啦。咁而呢三條村咧，咁就合共可以提供到咧7公頃嘅市區用地。6000多个嘅公营房屋单位，咁可以咧就重建我嚟做一啲嘅新嘅社区，改善环境嘅。刚才我哋同事陈浩之咧，咁就系访问过其中最大幅地啊，就系茶果岭村，亦都系最多历史故事啦吓。茶果岭村嘅一啲居民咧，咁佢哋讲翻以前啲故事啊，讲翻即系呢个地方嘅一啲历史啊，咁样，咁都好多嘅人情味啊，故事喺度嘅。咁但系咧，即系都见到啦，咁其实嗰个保育嘅情况咧，都见到。那些房屋是比较破烂一点，设施是不够的。究竟是不是真的说一个保育与发展的平衡的一个课题呢，还是是即都是怎样可以好好地利用这块地呢，或者是怎样去到再去看回呢啲地啊，呢啲地方嘅歷史咧嚇。 係啊，因為頭先都聽到啦，即係有好多元嘅元素，特別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茶果嶺。咁我估即係都，但係問題具體上點樣去做保育咧？我估就係大家值得研究一下。 我哋電話1872311啦，唔知道大家對於呢幾條村有冇一啲嘅感情啊，經常去啊，或者係有啲嘅觀察，可以同大家分享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史學會嘅總監鄧家就，鄧家就你好， 係大家好啊， 你都去過好幾次咧，呢幾條村咧去到考察啦，不如同我哋講下呢幾條村嘅一啲歷史背景好唔好啊？ 嗱，呢幾條村咧，即係嗰個歷史意義咧都大嘅。咁一般咧，我哋都講啊，佢哋喺清朝咧一路發展到而家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唔止嘅，因為咧，我哋知道有一個叫九龍十三鄉啦。咁其實佢個歷史源流咧係可以追溯到咧係去到宋朝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咁去理解啊，呢個地方嗰個歷史價值咧。其實可以話係香港島都尚未發展嘅時候咧，其 其實九龍已經是我們這個地區的其中一個重點地重鎮或者一個中心點來的。我們從呢明朝的一些地圖呢、啊、包括月大記啦同埋呢個初吳總督軍門志呢呢兩本嘅地圖裏面呢都有九龍山呢個名喎、哦。咁即係證明呢其實九龍嗰個發展嘅時間呢比起對面岸啦嗰個香港島呢其實更加要早。咁所以如果我哋從咁嘅角度去理解而家剩返落嚟呢三條村嘅話呢咁就唔係純粹話一個嘅即係個舊嘅村落我哋而家拆咗佢起過一啲新嘅建築物咁簡單喎、哦。而是講緊咧，可能我哋將能夠同幾百年前歷史嗰個聯繫咧，都可能會因為呢一個嘅改造咧，而變成咗咧，就係真係走入歷史啦。嗱，因為而家我哋仲有呢啲嘅村落咧，我哋仲有一啲人去維繫咗一個組織啦，譬如九龍十三鄉啊、東九龍嘅一個居民會啊，咁佢哋其實定期咧仍然係有活動嘅，譬如話嗰啲天后廟嘅。誕期裏面嘅打照啦等等呢其實佢有活動㗎喎、哦、仍然係用返呢一個名義呢係去做呢啲咁嘅人民嘅活動㗎、哦。咁所以呢個呢從咁嘅角度我哋就會知道啊原來呢幾個鄉嘅價值呢唔係純粹話拆走咗一啲建築物囉而係話即係將一啲好悠久嘅歷史呢而且係喺我哋市區裏面嘅歷史呢係帶走埋囉。 嗯嘩咁重要嘅歷史價值咁換言之係咪應該保留佢唔好發展呢 咁但係呢個又好難嘅，因為我哋都明白，裏面嗰啲建築物咧，其實亦都係即係過咗時日啦。咁啊，佢哋都比較有破落嘅一面啦。咁同埋佢裏面嘅設施咧，亦都好難追上我哋即係現代嘅社會嘅生活需要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兩難嘅局面嚟嘅。即係喺感情上，我哋當然唔想去拆走佢啦，或者係歷史個價值上，我哋唔想拆走。但係我諗我自己比較關注嘅咧，就係話。未必是純粹硬件的保育那麼簡單而是說以前我們有個叫九龍十三鄉還有個組織但是如果今天拆埋這三條村的話呢我相信呢居民搬走了去了不同的地方這個的組織能不能夠世代相傳這樣再去發展啊再去保存他們那種那些歷史的活動呢我相信是很難那這個的價值或者那樣東西更加是值得我們去保育 嗯，好啦，而家政府真系目标话要发展呢三条村啦。咁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做到一啲平衡咧？即系譬如话有冇啲建筑物啊，有冇啲嘅居民嘅组织啊，啲硬件软件上面可以做一啲嘅保育嘅工作，去到令到呢啲嘅价值可以保留低落嚟咧？ 咁我谂一部分嘅建筑物啦，譬如话里边有啲大屋啊。有一啲舊時嘅學校啊，咁其實係都可以嘗試去保留佢啦，將裏面嘅一啲歷史啊、文物啊、檔案咧、啊，係保存喺度啦。咁因為佢有呢個空間嘅話咧，相對居民嘅組織咧，亦都容易凝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拆埋佢啦，咁樣咁就容易咧，就係因為人嘅遷出咧，去到分散唔同嘅地方之後咧，呢種居民嘅組織咧，亦都會薄弱咗好多。個個情感，無論情感同現實都係會難嘅。咁我哋都明白喺香港老實，要做保育其實係好難嘅，無論喺硬件定軟件上咧，我哋嗰個社會嘅資源個成本太大啦。咁但係既然佢有一個咁深嘅歷史，正如我頭先講，其實我哋可以追溯到宋朝，我相信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咁如果佢裏面有一兩間嘅建築物，佢嗰個結構係容許我哋保留佢落嚟嘅話，可唔可以將呢啲咁深嘅歷史，用佢嚟作為一種展示嘅方式呢？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舉個例子啦，咁其實茶果嶺村咧有一個天后宮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嚟嘅。咁呢啲譬如呢啲會唔會係都係大家去重點去爭取保留低落嚟嘅一啲建築物咧？ 啊，我相信咧廟宇咧佢又有機會保留嘅，因為佢本身佢已經係評咗歷史建築啦，再加上佢亦都係一個嘅即係傳統寺院啦、寺廟啦，咁所以呢廟咧，我相信佢有機會咧。是在今次的清拆裏面呢都未必會波及到它。咁但是呢這個廟呢就所知就是它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啦，包括它是我們極少數用當地即本土出產的石材來建造的一間石廟啦，石屋廟啦，咁再加上它跟當地的打石業有一個很大的關係，咁保留了它的話再加上剛才我們提到那些歷史搬入在一起呢，發展即是整一個的保育區 咁當然咧，呢個都係方法之一。咁但係我又覺得佢本身已經存在嘅，但係我哋一般唔會咁樣去講到呢個十三鄉同呢一個嘅廟宇嘅直接關係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既然已經有嘅嘢，我哋反而要喺上面去加強佢啦。咁我哋睇翻其他地方嘅遷拆裏面都有呢一啲咁嘅元素嘅，有時可能係一啲展板嘅形式啦。有時不過我諗，除咗硬件之外咧，我諗人嘅培訓係好重要嘅，包括當地嘅居民或者無論係將來新搬入去嘅居民，佢能唔能夠一齊去承接呢一個歷史嘅文化咧？我覺得比起個硬件咧係更加重要。 但其中一个嘅即系保育原则啦，就话讲原即系园区嘅居民能够园区安置。咁呢一样嘢同嗰个保育个关系其实大唔大咧？ 两个部分啦，一个就系佢个生活啦，因为佢嘅生活圈如果跳出咗佢原有嘅范围咧，佢就好难去保育到佢里边嗰种文化价值嘅。即系头先提到佢，譬如天后诞或者某一啲嘅打照。佢仍然要靠呢一班居民去維存，即係傳承佢。咁因為佢住喺度，佢先至能夠傳承嘛。但係如果佢散開咗，所以如果能夠係園區安置咧，係有幫助嘅。呢樣嘢我哋喺同一個地方叫做咧岩前圍，九龍十三鄉裏面其中一個岩前圍村咧，其實呢個正正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嚟，就是、因為啲居民咧，佢當時搬翻喺附近，所以佢哋能夠咧維持翻。雖然我唔喺岩前圍村住。但是我在附近我仍然可以回来这个地方去做这些活动。同样如果他们这三条村清拆的话，如果他能够在附近园区安置的话，对于那个文化传承是有帮助。 嗯，其实呢关于这些村去到修村重建发展这些计划呢，其实都讲了很多年的了。以至到呢其实这段时间呢，就是那个都有些村民去到作出反对啊，以至到呢其实这几十年间呢也都有不少人出出入入啊，即可能有些年轻人走了啊，或者有些可能其他人搬入去都不定啊，即这样。其实即这些修村的计划对于那个村的保育来讲，会不会都造成一些影响呢？这几十年你见到有什么变化？ 其实这个呢在市区啦或者新界呢，我们都即见得很多这种例子啦。因为毕竟那个的居住环境呢，它未必是追得上现实啦。咁再加上即係為什麼咁多老人家留喺度，好多就係情感嘅因素啦。但係年青一代出咗去，咁呢個單位就變咗。頭先你講啦，就係好多人咧係搬咗入嚟一個租任嘅時候，其實我只係一個租客嚟嘅啫，我唔會去繼承呢一個當地嘅一個傳統文化嘅嚇。即係當然有個別嘅人會融入，但係當自己係一個過客嘅人亦都更多，咁所以呢個對於嗰個村嘅無論喺文化同硬件個保育上咧，個幫助唔大啊。嚇，咁所以如果老人家一代一代咁樣離開嘅話咧，啊，佢哋繼承唔到咧，其實佢亦都會自然消亡。 嗯，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明白，好啊，多谢晒邓家就啊，邓家就咧就系香港史学会嘅总监嚟噶。听完佢之后咧，听完佢讲之后咧，大家有冇啲咩嘅观察或者嘅回忆可以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习近平咧都喺澳门就讲到好多澳门一国两制会成功实践嘅原因，演示嗰度咧提到 公职人员都必须要了解同埋掌握基本法。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 呢点都系值得参考嘅。我啲公务员觉得咁咪香港公务员咯咁样，但系讲义上边香港公务员都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都系干部嚟嘅，咁所以对国家嘅宪法都应该系要了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消委会检测50款刺身样本，有样本验出寄生虫。 政府刊宪修例规管电子烟等产品。 多间银行取消最低结余收费。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专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CIBS 农业创新机遇， 农业可以话经济嗰个效益非常之卑微嘅，会唔会我哋而家用都市农业呢种嘅谂法，会有更加多我哋系忽视咗嘅功能，或者解决到我哋好多城市嘅问题？ 全新非遗粤剧艺术传承之路， 做一个改编咧，首先我哋要稳正件事佢个逻辑性，因为旧事太随便啦，去到尾大团圆就得噶，所以我哋一定要系有逻辑性，点样发展嘅戏写出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平安夜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邱子勤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嘅政府计划咧，用收回土地条例咧收翻一啲嘅土地，包括咧三个咧九龙嘅寮屋区，包括咧就系呢个嘅茶果岭村啦等等嘅。咁啊，究竟点样收法咧？究竟点样去平衡翻呢个嘅保育与发展咧？点样去赔偿翻当区同埋安置翻当区嘅居民咧？都可以一齐去讨论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系属于九龙东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啊，胡志伟你好。 喂 ，hello， 你好。 你好，嗱，想讲下咧，即系而家政府就计划收呢三个嘅寮屋区发展啦，吓，咁点样去即系头先都讲到话一啲嘅历史价值嘅问题啦，咁将来咧就话要发展公营房屋啦，咁你点样去睇，点样去即系安置去到赔偿嗰啲嘅居民，又点样发展嘅模式先至系比较理想咧？ 嗱，呢三個寮屋區咧，無可否認咧，佢有嘅一啲所謂嘅係歷史嘅記憶咧，係相對地少嘅。譬如你茶果嶺就可能個天后宮有啲嘅係即係過往村民嘅一啲過年過節嘅係祭祀嘅一啲慶典，譬如有個係龍舟啊咁樣樣。咁呢一個我相信佢喺真係要處理嘅時間，可能係會用一種譬如話係 open space。將佢係即係一個公開，即係公開嘅場，公開嘅譬如公園嘅範圍，將佢包含咗喺嗰個範圍裏面，咁可能已經處理到，因為其實佢都幾集中喺成個發展區裏面嘅係我哋叫做我諗諗個方向先啊，嗰度係東南角嘅地方。咁但係如果成個區裏面咧，其實大家最關心嘅反而就係嗰個嘅安置。嗰、那個嘅係拆遷賠償嗰個問題，因為逢係寮屋區咧都有幾個唔同嘅係概念嘅。第一就話佢有8283嘅係寮屋登記，有8485嘅係喺寮屋上面居住嘅人口登記。咁然後亦都有最新嘅就係話係根據呢一個東北發展裏面嘅一啲加強版嘅係安置賠償嘅係想法。咁所以其實有幾個唔同層次。一般嚟講咧，就係你喺嗰、那個寮屋區裏面有8283個寮屋登記嘅話咧，咁喺裏面居住嘅人咧，大致上可能係有一定年期嘅話咧，都會視為合資格嘅係即係需要獲得編配房屋安置嘅係一啲居民咯。咁然後個單位嘅本身就有兩種形態嘅，一種形態就話佢自己本身係私家地，另一種形態就話佢當其時只係。是霸占官地得返嚟嘅，但同样都会係寫咗个所谓登记号码上去嘅。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就一般嚟讲寮屋登如果係占用政府土地嘅话呢，主要要处理嘅就变成就话係喺单位里面嘅係居民上楼居住嘅问题。咁另外一个部分就係如果嗰、那个个单位本身係坐落喺我哋叫私人土地嘅话，咁就会牵涉到嗰个收地赔偿。另一種嘅層次咯，同埋因為佢嘅概念本身就好似私家地咁樣樣咧，咁可能係要按照好似市區重建咁樣樣嘅一種收樓嘅程序咧去處理嘅，咁所以有幾個唔同嘅層次咯。咁而大致上就喺茶果嶺村咧，有相當於可能5%-10%嘅係私人土地啦，剩翻嘅範圍都係呢一個政府嘅土地。咁如果係喺呢一個牛池灣村，大概有25%嘅土地咧係私人物業嚟嘅，剩翻嘅係政府土地。咁如果係呢、這個呢一個嘅係竹園聯合村嘅話咧，亦都大概係有10%-20%嘅土地咧係屬於私人擁有嘅土地。咁而政府喺處理嘅時候咧，其實就要照顧呢幾個唔同層次嘅係，無論係所謂收地賠償啦，同埋呢個係安置上樓。當然再都包含就係話當地嘅一啲好特色嘅係即係需要保育嘅東西咯。 嗯，讲开呢个寮屋登记呢，其实你自己都喺立法会里面跟进过呢个问题啦。咁都见到呢，其实关于呢三条村啊，竹园联合村、牛池湾村同埋茶果岭村呢，其实嗰个寮屋登记呢，就係以1982年呢作为基础呢去到统计嘅。咁都30多年嘅时间啦。咁其实而家嗰个嘅住户啊，以至到人口啊，都可能会有好多嘅变化。你认为应该点样去再去做一个登记先至可以做到安置赔偿嘅问题㗎嘛，系咪？ 我自己觉得呢，就係实际你我諗主持你讲得啱嘅，就係经过咗成37年嘅变化呢，其实里面嘅人事嘅变迁实在太过大啦。咁所以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係要即时呢係展开一个我哋叫做係冻结调查嘅，即係 freezing survey。如果唔係嘅话呢，其实你就会面对一个係不即係当你係要等到其他嘅嘢到位你先至去处理嘅话呢，你就会面对更多你想象唔到嘅係可能係安置赔偿嘅需要。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当作为施政报告已经讲咗，就呢三块寮屋地呢是要决定是纳入政府的是即是发展的过程的话，咁换言之呢三块的是土地呢是必然是会展开呢个是官地收回的程序。因为咁样的话呢，其实都应该是要呢，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怎样样都好，其实土地都是要收回的时候，咁政府应该是要尽快呢是展开一个我们叫 freezing survey， 即是冻结调查，从而确立咗就是说究竟而家喺里面所居住嘅人口嘅状态点样嘅一回事？无论系住咗10年、住一年都好，你都要得个知字啊嘛。如果唔系，你根本计划唔到将来真系去展开工作嘅时候，你所面对嘅责任同埋要作出嘅系准备咧，系去到一个乜嘢嘅系即系 scale 咧，乜嘅规模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系好唔同意而家政府嘅做法，就话我系要先做咗嗰个所谓嘅系可能性研究，然后。是先至去展开个 freezing survey， 然后先至去呢一个所谓申请系展开嗰个系官地收回嘅程序。结果咁样行一行嘅话呢，可能已经系3-4年之后嘅事啦。咁呢3-4年之内其实发生嘅事呢，就会令到你3-4年之后展开嘅工作呢，其实就失去好多好多嘅预算。而届时呢，只会令到受影响嘅居民呢系会有更多嘅系即系争议出现咗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呢，就无论你是按8283的登记、8485的登记，或者最新的东北的是即是那个的是赔偿的安排都好，你都应该立即展开一个的是冻结人口的调查，从而令到就是政府是能够掌握到在这三个寮屋区里面，当他要展开清拆的安排的时候，究竟他所需要准备的资源呢，那个规模去到哪一个水平。如果不是的话，我想到其实就有很多的是即不必要的争议咯。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头先你都讲到话呢，即这些的村呢是有一些的少量的私人土地的。要去到收地的时候，个难度会是在哪里呢？ 我想主要是有，因为始终是市居地啦，其实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这些的是业主呢，已经可能唔系单头嘅业主嚟嘅，可能经过咁多年嘅累积咧，其实已经变成就某啲发展商拥有嘅系一啲所谓私人土地，咁变成就系话中间其实就牵涉到究竟政府用一个乜嘢嘅策略咧，系令到大家系可以接纳得到嗰个嘅系安排啦，从而令到就系私人土地所拥有业权咧或者产权啦，是能够得到这个充分的照顾。咁我自己觉得就话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当成是一个市区重建的过程咯。咁然后就是按照返而家可能是市建局的一些的策略去做啦。譬如话在那个收地赔偿上面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地上面的屋。咁呢个可能你要当是好似喺市区做重建嘅时间同区7年楼龄嘅赔偿方法，而嗰块土地嘅本身亦都要按照返合理嘅市值呢係作为一个係赔偿嘅係即係安排，从而令到就係即係嗰个我哋叫私有产权呢个保障呢仍然能够体现喺现个制度当中囉。 OK， 好，多谢晒胡志伟，多谢你。 唔好客气。好。 胡志伟呢就係嚟自九龙东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嚟嘅。我哋更新一下出面最新嘅情况啦，邱志勤。因为呢都见到呢好多个地区呢都有商场呢都係有人聚集㗎。咁包括呢就係喺旺角朗豪坊呢，就係最新嘅消息就係话呢有一啲嘅少少嘅情况啦。咁就係警方都出动咗胡椒喷雾。咁而呢早前呢就係警务处处长邓炳 頂強咧，亦都去到尖沙咀嘅廣東道同埋九龍公園徑一帶嘅視察嘅。咁就係、是、亦都講到話咧，係要對同事緊守崗位表示感謝致敬，又話咧就希望咧就係、是黑衣暴徒啊，佢形容係唔好再破壞啦、打砸店鋪啦、縱火等等，讓大家有一個真正平安嘅平安夜。 是啊，咁啊，但系都明白啦，喺社会争议里面咧，其实市民都可能会掌握把握呢个机会咧，用唔同嘅形式啦，去即系去表达佢自己嘅诉求嘅。 留意住今晚嘅情况啦，今晚节目嚟到呢度啦，圣诞快乐，拜拜。